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这一集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5月19日的巴黎时间下午5点。对，今天是星期五，我又在星期五的时间录音了。大家可能真的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星期五录音，但是到礼拜六礼拜天才上线，因为我都会再听一次，然后确认没有错误之后呢，就是再找一个时间上线，所以呢又会就是拖了一天或两天。因为像有的时候一集到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我要找出什么样的时间再来听自己录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比如说我煮饭的时间，或是我在叠衣服的时间，或是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会再听一次，因为要确认一下我就是我的讯息有没有错误。那最近就是上个星期的节目上线之后呢，我真的很感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分别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Spotify 或是到巴黎不打烊私讯给我，跟我说有人在听我的 Podcast， 谢谢大家。然后也有一位听众，他跟我说他听到这个玛丽安东尼那一集，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我讲到玛丽安东尼他那个时候不是奥匈帝国这件事情。没错，那个时候还不是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是19世纪的事情。那玛丽安东尼那个时候其实是奥地利，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帝国，也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那为什么我会讲到就是讲到那个时期，我就会想到奥匈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奥地利他们刚就是叫做并吞嘛，或是说从土耳其那边鄂图曼土耳其的手上，然后把这整个这个匈牙利的国土就是要说把他们完整起来吗？我的中文也太差了。反正呢是这样子，就说在我很久很久以前哦，刚来法国或是刚来澳洲不是来澳洲，刚来欧洲之前，第一次认识玛丽安东尼的母亲玛丽泰瑞莎，就是在不知道哪一个博物馆里面看到一幅画，那幅画像的 title 就是标题就是她是这个奥地利跟匈牙利的女王。所以呢我那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那时候在这个玛丽安东尼那一集里面呢，这个地方就有口误，所以这边呢非常感谢就是有很认真在听的这个听众朋友。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以为会听巴黎不打烊 Podcast 都是就是地方妈妈之类的，就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因为我有讲到很多就是巴黎女王风的事情，就是我这个异乡妈妈如何在那边打拼的事情，所以我就以为说很多听巴黎不打烊的听众们是跟我一样在异乡打拼的妈妈，或是在台湾的职场上的女性，或者是也是地方妈妈。但是我最近发现有高中生耶，哎，我真的是哎，我何德何能让高中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听我的 podcast 呢？不过我觉得哦，会听巴黎不打烊的年轻人，就说高中生们，应该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怪咖吧，或者是说对这个世界比较好奇，所以才会在这个 podcast 的世界里面可能寻找了巴黎，然后出现巴黎不打烊，或者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就会遇到我的脸书专页或者是什么的啊。那我觉得怪咖不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哦，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怪咖。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个怪咖到法国就是过得很好这样。那所以呢，我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要特别录制给一个私讯我的一位高中生。那为什么我要先录制这个节目给他呢？因为上一集就是节目播出之后，就有不少的听众就留言说他们想听的内容，但是呢我这一集要先录给这个 高中女生的原因，是因为她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来法国念书啊，还有我来法国念书遇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就是五月嘛，五月就是下学期的时候，我家有个国三生，我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国三跟高三就是在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就要先录这个节目给这个年轻的学生，很感谢有高中生会听我这个欧巴桑，我这个欧巴桑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然后的这个蒙马特的自己家里面的房间里面录音，然后碎碎念讲一些生活中或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大小事。那我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在求学或者说我青少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叛逆，然后可以说在台湾除了华冈艺校那三年过得还蛮开心之外，其他的时候都是就是很叛逆，然后没有办法得到认可。那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要就是有一个大人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跟他说话，或是他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呢，如果遇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就会很愿意听他们讲话，或是很愿意给他们一些分享。觉得这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就是苦涩的青春吧，要这样讲吗？应该也不是。好，那我今天呢就要来讲说为什么我会选择来法国念书，然后还有来法国念书遇到一些文化上面的冲击和一些不同或是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要讲到说为什么会来法国念书这件事情呢，我就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说我的这个求学经历。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我小时候也是念光复国小嘛，就是一个一般的公立小学啊。然后呢念完光复国小之后，我就去念了卫理女中。那我会去念卫理女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二姐也是念卫理女中，然后呢我大姐是念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学校，是文德，就是都是住宿学校。那古时候的父母大概就这样子，如果家里面不小心生太多，然后呢就把女孩子送去念寄宿学校，比较集中管理这样子。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反正就是我大姐她那时候就念了住宿学校，她大我10岁，年纪差很多，然后二姐大我7岁，年纪也差很多，她就去念了卫理。所以到我这个老三的时候呢，就好像理所当然就跟着一起去念这个卫理了。那我们那个古时候卫理是要抽签可以上的学校，那我就去我就运气很好，就抽签就抽上了。那念卫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被教导说我们要以身为卫理人而感到骄傲。这个呢不是只有在卫理女中是那样，在当时哦，就是台湾还在这个党国教育，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台湾才刚戒严嘛，本来是戒严哦，台湾才刚解严，所以呢我就说像我们念那个光复国小，我们学的校歌啊都是要光复大陆这样子。然后呢念这个卫理呢就更不用说，是蒋宋美龄创办的学校，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现在来说叫做女子军事化学校。我这样看起来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严格的学校。那我父亲会把我们送去那边念书，不是因为我父亲军人，虽然他是外省人，但是他不是军人，他是当初是念法律的，然后后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是做这个警戒的工作，然后也有在这个警察大学教法律相关的课程。那他就是还是比较传统，就是外省人嘛，就会觉得说啊，女孩子去卫理是一个很不错的环境这样。那我后来就去卫理念书，我就跟我的姐姐一样，但是呢我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就是我虽然很叛逆，但是因为卫理就是一个很严格的学校，就是早上起床要把这个棉被收到柜子里，然后要用衣架把那个床垫铺平。我有一个听众朋友也留言说他是卫理人，我想这是所有卫理人的这个经验和回忆，就是还不能吃零食，然后三餐吃什么都是有计算卡路里的，然后分量多少，然后时间到就要睡觉，然后椅子要靠桌子排，就是 就是椅子收进去的时候要跟桌缘对齐，然后毛巾放在这个毛巾架上也要两边对齐，就是很严格，像女兵一样就对了。那这些都没有关系。那我后来呢，在卫理大概读到这个国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就转学了。那我会决定要转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很高嘛，然后呢，就是有那时候台湾的篮球队就来找我，然后当然也不是因为这原因，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篮球，而且我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运动天分这样。那主要会想要离开卫理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在班上看到有同学被霸凌的事情。那被霸凌的人不是我，我要这样讲。但是说真的，每个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很少会有人敢这样跳出来去帮被霸凌的那个人讲话。然后我多少有耳闻这种霸凌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是因为我很高的关系，我大概就是我的头都在云层就是我比人家高很多，所以我都不会关注到就是其他的事情，就我就过得很我行我素的生活啦。所以就是下课的时候同学都是洗澡啊，或是有人被霸凌的时候，我都会跑去那个图书馆然后读一些二战的史料。我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小孩，就是下课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会去图书馆就是研读这个二战时候所有的相关，不然照片啊或是文字档案什么的，然后不然就是去那个音乐教室看那个贝多芬的图像我真的是就是你说我是有点自闭应该也不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更专注，更就是我更有兴趣的事情。但是呢，我还是多少就是有听闻，就是听到就是有同学被霸凌或什么的事情。那在我那个年纪，然后又在群体生活中，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我没有参与霸凌，然后我也没有被霸凌，然后我也没有看到霸凌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听到，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后来刚好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去打篮球，我马上就说好，我就要去这样。那这件事情当然我父亲就会很不高兴，但他不高兴也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我就说好，我就去。那我就去了，去打篮球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打篮球也不是就是我擅长的事情，就是可能很累吧。我觉得大家就是老听众都知道我弟弟也是一个篮球员，我弟会打篮球是因为我打篮球的关系。那时候我妈妈带他到球场来看我，然后呢他看一看他就看出兴趣了，但是我却是一个这个篮球的逃兵。那时候因为我很高，所以我才刚打篮球没多久就上了那时候台湾的篮球杂志，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会是未来的明日之星这样子，像钱维娟或什么要发光发热，然后很厉害，因为我很高，然后就是又很灵活，然后打不到半年就是表现的还不错这样。可是我真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我后来决定不打篮球原因就是因为有学姐就是跟我说，教练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问那么多。然后我就想说，我当然要问问题啊，你要跟我解释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我懂了之后我才会去做嘛，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学姐就跟我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你服从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没办法当军人，因为军人就是要服从，但是我就是会问为什么。所以呢我就这样子去打篮球，然后打篮球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念一般的国中，在怀生国中。然后在怀生国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觉得我去打篮球很可惜，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打篮球的时候你就要花很多时间练球，所以整个上课的时候常常就会很累，就会睡觉。但是呢我还是在国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不能说我闭着眼睛就考上就是前段班，就是我可能是带着以前小时候的就是累积的一些条件，或是卫理那时候给我们的很多的丰富的资源，所以呢我国三的时候就算是没有很认真在念书，我也就是考上了就是学校的前段班。那老师呢他也是对我很好，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你不念书去打篮球很可惜。那 球队也会这么想，他觉得你不来打球你去念书很可惜，就跟我女儿现在情况一样，就是排球队跟学校两边很挣扎。那我那时候呢，到国三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其实我可能就是没办法打篮球，因为我就是一个会问为什么的小孩，你叫我服从，你要说服我，你要跟我讲原理，你让我了解之后我就会听你的话，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跟我讲为什么，我是没有办法服从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打了，然后这时候我父亲又气死了，然后我就不打了，然后就错过了高中联考。那时候我们还是要参加高中联考的，然后错过高中联考我就只能去考高职。然后那时候怀生国中的老师就跟我说啊，现在就是只剩下高职可以去考了，你要不要去考华冈艺校？我没有一个学姐那时候就考上华冈艺校，后来我就去考华冈艺校。然后考华冈艺校的时候很好玩哦，那时候林志颖刚在台湾大红，他就是华冈艺校毕业的。然后呢我就去考华冈艺校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因为喜欢林志颖才去考华冈艺校，其实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其他的选择了。然后去考华冈艺校的时候就要考表演嘛，那我又不会表演，但怎么考得上呢？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考表演的时候呢就要抽签抽题目。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抽到的题目就是，不是抽题目，那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共同的题目，那个题目呢就是要表演切菠萝，然后呢要表演就是拿到菠萝的时候感觉的刺痛，然后还有不小心切到手的慌张，不小心切到手的痛还有慌张，然后还有解决方式。那这个题目感觉上就是好吧，反正我没有学过表演，我当然不会表演啊，但是我至少知道菠萝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说有人考完出来说哈，我以为是菠萝面包，切菠萝面包怎么会就是手感到很刺呢？那我那时候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帮我妈去菜场买菜，所以我大概也知道菠萝就是凤梨，那凤梨就有刺，然后在菜场会看到人家怎么切凤梨，就是去头去尾然后削皮什么的这样。所以就这样子我就考上华冈艺校了。那考上华冈艺校之后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常常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整个在台湾求学最愉快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高一一进去，然后我们有一个电影电视导论导读还是什么这样的课程，然后呢高一的老师让我们看布纽尔的实验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啊，真是就是怎么讲呢，嘴巴张得大大，整个呆住了这个景象。就他有一幕就是割眼睛啊，还有一幕就是手掌里面有蚂蚁这样爬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影像，这样子的创作呢？所以呢整个在华冈艺校的三年大概就是这样，老师带给我们很多跟文化文学，那时候读了很多莎士比亚啊，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啊，华冈艺校就是在玩，那可能吧，大人会觉得说读莎士比亚就是在玩，然后或者是上表演课是在玩，或上国剧武功国剧唱腔都在玩啊。话说那三年我父亲又不跟我讲话了，就算我的这个毕业制作或者毕业典礼就在台北市政府，就在我们家走路就到的地方，然后呢毕业制作在这个好像叫做幼师艺文中心，离我家不远，但是我父亲都没有去，因为他都觉得就是啊，这个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就毁了，就是跟大家的刻板印象是一样的啦。但是呢就是我就说在华冈艺校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同学们大家的相处的情况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班很会吵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同班三年了，有大小 S 啊，然后还有CD 啊，大小 S 就西元西弟嘛，然后还有阿雅啊，还有吴佩慈啊，还有已经过世的大饼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从高一到高三大家同班三年，然后一起去就是度过了我们年轻的岁月，然后一起就是参加学校的表演做一些活动，就是我们这一班其实还蛮团结的。好，团结归团结，话说在疫情的时候西元买了很多口罩，还是有公开干掉他这件事情。当然其实那是因为我已经出国了， 在我没有出国念书之前，其实我就是一个深蓝的，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那时候呢，我还记得赵少康选台北市长，然后呢，我跟西元熙弟还有阿雅，我们还去他的这个什么造势晚会，其实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投票权，就是反正就是深蓝嘛。那如果我没有出国念书的话，我大概就是还是跟他们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意识形态吧，就是你可能真的要离开了这个你原本的环境，你才会知道，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你才会有对这个台湾对自己国家一个很强的认同感。好，我讲的有点远了，反正呢就是说我在华冈艺校这三年呢，就是有这些同学和我们感情都很好，其实我们到现在大家都还有一个群组啊，大家就会时不时的就在群组里面祝大家生日快乐啊，祝母亲节快乐或什么的。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么多呢？好，那重点就来了，重点就是呢，在我高三那一年有一堂课，那一堂课呢我记得是礼拜六的早上，我想现在台湾的高中生礼拜六应该不用上课，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礼拜六还是要上上午的课。然后呢，那一堂课是礼拜六的早上，然后通常礼拜六早上的课呢，第一堂课都会有很多同学就是旷课啊，请假迟到什么的。我必须要承认我也常常迟到，而且我也是一个迟到大王，旷课大王，请假大王，反正大家对这个华冈艺校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很多学生会翘课什么什么的，这点是对的，就是大家真的常常会翘课，然后是旷课或什么。不过我都很有道理，就是我每次如果请假啊或是旷课都是去剧场工作或是去剧场，反正那时候我很着迷在剧场里面工作这件事情。那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的第一堂课我没有迟到，而且我也没有旷课也没有翘课，然后呢那一堂课呢我记得是詹慧玲老师的课。詹慧玲老师呢他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我忘记他在哪一个剧团工作了，不过他那时候呢是华冈艺校的老师。那一天早上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大家就是睡觉的睡觉，然后不听课不听课，然后画图的画图，他就突然间说各位同学啊，现在呢大家拿出一张纸来，然后呢把自己就是想象未来十年的计划写下来，就十年后你会是怎么样子，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未来十年要做什么。那一天早上呢，就我没有翘课嘛，然后也没有迟到，我就在那一堂课里面，于是我就写下我的十年计划。那一年呢我高三18岁，我就写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呢我要在台湾念大学，然后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呢我要在台湾工作2年，然后看看我以后就是出国念书要去哪一个国家，然后要做什么样的深造的这个学问。因为呢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还是要就是考大学联考，然后呢填志愿表不见得是你喜欢的科系，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反正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个小时可以去想，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在台湾念完我的大学，但是我可能不见得会有我想要念的系所，所以呢念完这个系所之后呢我再工作2年看看，那看看我以后出国念的这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是不是要跟我原本大学念的一样。好，就这样子，就是我18岁的时候写的这个十年计划。那时候呢我也还不晓得说我最后可能会去哪边念书，我心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说一定要去哪里这样。因为以前在念卫理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说要去美国念书，因为卫理其实就是一个美国的卫理工会学校的一个分校，所以呢跟美国之间一直都是很有往来的。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去美国，但台湾很多大家都会第一都是去美国嘛。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后来我来法国念书，就有中国同学跟我说啊，你不知道我们这边哦，都是一军去美国，二军去英国，三军才来法国。他那边讲一军二军三军讲的是那个家里面的这个财力背景啊，最有钱的就会去美国，然后第二有钱的去英国，然后没有钱的才来法国念书这样。好，那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我华冈艺校毕业之后呢，我就按照我自己这个十年计划走。 但十年计划它是不是说每一年都按部就班这样子做呢？也不是，它其实就是有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呢，你不见得会就是很笔直的往它的方向前进，你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是走歪了，但是当你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就是你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就听我父亲的话，然后就填了保险系，然后我就去念了实践保险系。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的成绩都很不错，我还代表保险系参加什么学校英文演讲比赛，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脸红，欸，怎么会做这种事呢？然后经济、会计、微积分什么我全部都 OK， 而且我成绩还不错。当我说我要转系的时候，就是我要转到这个隔壁的，那时候叫做空间设计系，现在的建筑设计系的时候，系主任还挽留我，因为我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他觉得我是可以就是申请奖学金的，然后他就挽留我，他就跟我说，你确定你要转去那个系吗？你知道那个系很恐怖，欸，常常有学生就是三更半夜被救护车送去急救这样。然后他这样讲我反倒更兴奋，我说真的吗？真的太有趣了，那我一定要转去啊。就是一个死小孩，莫名其妙的死小孩。当然我也不是说莫名其妙就说要去转到那个空间设计系，其实我当时呢也是有做过田野调查的。你看我田野调查又来了，我田野调查是什么呢？我决定要转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经济学老师大家都叫她就是辣妹，她都会穿着迷你裙跟那个就是高筒的靴子，然后长得很漂亮，身材又好，然后三个小时的经济学的课，这样大家都说啊去上辣妹的课这样。那时候就是实践的教室也很漂亮嘛，就是像欧美那样子有个很大的黑板，上下还可以这样子黑板这样拉上拉下的。那我就发现说经济学上了三个小时，然后就是老师在黑板上面画的那些图啊，就是他就我坐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在中间在画的图中间插的那个小小的比例或者什么有什么差别这样，就是那些数据啊。那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很无聊，我就觉得我坐在那边上经济学三个小时我真的就是坐不下去。虽然就是说我成绩又还不错，然后呢是反正就是算是好学生吧，但是呢没有兴趣就没有兴趣，所以我就会开始在我的课本上面画图。我觉得就是在课本上面画图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已经在显示说我对某件事情没有兴趣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决定要转系，那因为是实践，所以实践最有名的其实就是设计学院。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去服装设计系呢，还是要去其他什么工业设计系，还是要空间设计系？空间设计就是刚刚跟大家讲过建筑设计系啊。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实地去看看吧。那我的田野调查就出现了，我就会在下课的时候比如说呢连续一个礼拜的下课时间，我就会跑去服装设计系的那个他们那一栋的不管哪边，然后坐在那边好像在看自己的书，但是呢我都在听身边来来往往同学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都在说些什么，然后他们反正就是田野调查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以前就是帮我女儿选学校啊或者什么都是用这种方式。后来我就在那边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发现服装设计系的同学都在讲天龙八部，欸，因为那时候电视好像在演天龙八部啊。然后好像就是他们讲的聊天的内容我不是很有兴趣，然后你说聊时尚或什么，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都对时尚蛮有兴趣的，但是呢我对时尚有兴趣的东西，那时候我最有兴趣就是安特卫普六君子，但也没有听到他们在讲。那我想说那我到这个系会不会交不到朋友然后后来呢我就去另外一个系，就是建筑设计系那边。 也是一样，那时候建筑设计系我们叫做 B 栋，然后就是一个上课教室还有系办这样子。我就坐在那边整整等了一天没有人，就是只有老师，我也不好意思去跟老师讲话，因为我想要听听看别人在讲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没有人。就是下课的时候，然后呢第二天再去还是没有人，然后想说这个系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没有人呢？然后呢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总算遇到一个人了，我赶快抓住他说，哎，不好意思哦，请问你是这个系的学生吗？我说，他就说对啊。然后我说怎么这个系都没有上课吗？也没有同学吗？然后这时候这人就跟我讲说，他说哦，我们就是只有上课的时候会在这边，下课的时候都不会在这里，你有什么事吗？然后我就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学生啊，你们的同学啊和工作环境这样。他说哦，那你要去后面我们工作室那边。后面是哪边呢？那个时候的实践的校园还不像现在，现在都已经盖的就是可以让人家拍很多 MV 啊或是网美照的这个建筑。那个时候的校园呢，因为还在盖，所以呢后面呢就有一排像公寮一样的地方，我一直以为那是就是建筑工人住的公寮，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设计系所的工作室。然后我进去才发现说，天哪，里面好多人哦，大家都在工作。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大家的眼神都是炯炯有神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呢，有的人你看到他就是眼神有点涣散，然后在那里面工作人都是炯炯有神的眼神。然后我就东看西看，然后看到一个人落单，就跑去找那个人说，哎，不好意思学长，请问你是这个系的学生吗？结果尴尬的事情就来了，那个学长竟然认出我，他就说，哎，学妹，我前几天才看到你，你参加那个英文演讲比赛对不对？我说 Oh my god， 真是太丢脸了，竟然会这样子被学，就是别的系的学长认识出来。好，反正呢我就跟那个学长聊天之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系真的很不错，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在做自己的这个设计。后来我就决定转系了。那我这一次决定转系，我父亲有没有生气呢？他这次没有生气，因为他误会大了。那个时候的实践的空间设计系还不叫建筑系，但是呢他已经知道这个学校就是这个系所在学的是建筑了，所以他都觉得可以很好。因为他就是一个老一辈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老一辈的儒生吧，要念法律的嘛，他就觉得说人生就是文法商，不然就是理工医嘛，他就觉得说建筑系好歹是理科，他殊不知这个实践的这个建筑设计系好像是文科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反正就是一个文科。那我讲了那么久还没有回答这位高三女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法国。好，那我上了这个大学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像在法国这么小就训练，从国三就说要去实习，高三还在去实习确认你以后的人生要做什么，然后或是发展你的强项，然后找出你的天分，我们都没有这个部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国家念书，我只知道按照我这个华冈艺校高三那一年写的这个十年计划，我念完我的大学我要出国去念书，那要去哪一个国家然后念什么我也不晓得。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会在暑假的时候出国去旅行，那这个出国去旅行呢就是当背包客嘛，也不是那种豪华旅行，因为我想要认识一个国家。那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呢讲得很好听，我现在讲好像都是为自己理想，其实不是，我其实第一次自己就是当背包客旅行是为了到英国参加一个这个摇滚音乐季叫做 Reading Rock Festival、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像在垦丁有一个春天的呐喊嘛，是不是叫春天呐喊，就春呐，我记得春呐其实就是学这个英国的摇滚音乐季才出现了一个这个 这个音乐季啊，就是这个英国这个音乐季，我记得我那一年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很多天团，比如说Oasis 啊， Red Hot Chili Peppers 啊，Radiohead 啊，这些现在都是我们觉得已经是啊，那个时候就是天团了，但是在台湾听的人不多，然后就在那个摇滚杂志上面看到这个活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嘛，所以只能够就是邮寄报名，邮寄买票，忘记怎么买，反正就是时间过得有点远，就是应该就是用写信的方式吧，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就为了去这个英国这个演唱会。那那个这个演唱会它不是演唱会，就是音乐季啊。音乐季呢有很多舞台，还有一个主舞台，然后还有旁边有五六个舞台，然后有电音的舞台，有不同的这样。那我就为了去这个音乐季，然后就第一次踏上欧陆。那时候我想说，好吧，既然去了英国，那就要顺便去隔壁的法国也看一下吧，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很近。那时候真的是年纪很小，什么都不懂嘛，所以呢我就先去了英国听这个音乐季。那在英国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订了这个摇滚音乐季的门票，但是呢我却不知道说这个门票只有门票，因为那时候门票真的很贵，然后我还以为这个门票就全包了，其实不，他是说我含露营，那我以为含露营就是那个帐篷都帮我搭好了，我就去就住就好了。有没有很天，就真的就是年纪小嘛，什么都不懂。然后到我才发现说不是诶，要自己搭帐篷，就是你买的票很贵，含露营的费用，就是你可以在那边露营。那我就两手空空，穿着夏天的衣服去，然后也没有帐篷，什么都没有，到我才买帐篷。然后呢才发现说天哪，露营原来晚上那么冷，然后日夜温差很大，所以呢我在英国就生病了，然后一路呢就生病了到法国来。所以呢我那时候在伦敦大概待了一个月，然后在巴黎又待了一个月，那在巴黎待那一整个月呢都是在生病的情况，就一直咳嗽，因为在英国就着凉了嘛，然后在巴黎就一直咳嗽。然后那时候呢打预防电话回家，然后我母亲就预防电话跟我说，哎，你这个咳嗽就是要喝柠檬汁，我听谁谁谁说啊，喝柠檬汁可以治疗咳嗽。然后我一听他说喝柠檬汁可以治疗咳嗽，就好吧，那就试试看。可是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吃酸的人，就是柠檬啊或者醋啊我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逼着自己喝柠檬汁，然后到餐厅又点一杯柠檬汁。然后我妈就说还要原汁哦，就是现打那种。 OK， 我就点了现打的柠檬原汁，然后呢加很多糖，然后加很多水，然后喝下去，那感冒当然不会好嘛，就咳嗽也不会好。我后来才知道我妈教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你必须要就是挤柠檬原汁，而且呢要什么都不加，然后喝下去，就是补充维他命 C。 如果你在旅行的时候，你觉得你生病了，你咳嗽，你感冒了，用这个方法真的很有效。你大概就是喝个早上中午各一次，就饭后喝，大概喝了两三天，你的真的就是生病就好了，咳嗽也不咳了。我以前后来就是用这个方式。那时候呢就是只是来巴黎旅行嘛，那我也不晓得，但是现在咳太严重太严重了，然后我就只好去看医生，就在西提岛上面的一个医院，然后到急诊室，因为我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然后我就用我仅会的一句法文，那时候我只会一句法文，就是请问你会不会说英文。然后呢那个法国医生呢听到之后就用法文，哦不对不对，他就用英文问我说请问你会不会说法文，就很机车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对法国人印象真的很差。然后呢那时候完全不晓得说哈，我在这个医院等了那么久的急诊，然后医生只有给我处方签，然后呢就叫我去买药，那时候晚上很晚，我好像还发烧还是怎么样，然后呢买药我要去哪里买，他就跟我说他没有跟我说，我出来就问那个急诊室的那柜台小姐，她说哦，那个香榭大道上面有一间24小时的药局，你可以去那边。后来我就搭了计程车去，结果呢那个计程车司机呢语言不通，还是他不知道香榭大道上面有24小时的药局， 他就给我在香榭大道上面来回开了好几遍啊。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叫什么《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是什么的，他就给我香榭大道走九遍的，来来回来回开一直找不到，最后呢总算找到了。反正我最后总算在这个香榭大道买到了药，然后吃了药，然后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呢，那是我第一次呢在巴黎，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医药分开是这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就感受到，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都已经快要死了，还要叫我去买药这样。那我这趟20岁的这个英法之旅的法国的第二个冲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在一间那个小酒吧里面就是喝酒，然后旁边呢就坐一桌，就是一对法国男女。那法国人很爱聊天，那个法国男人呢就看到我是一个外国人，他就问我说，哎，你从哪里来？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哦，我从台湾来的。那他旁边那个法国女人呢就感觉不是很友善，然后呢我们就聊聊聊之后，那法国女人对我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对李登辉最近发表言论有什么看法？然后我想说，哈，什么李登辉说了什么这样。那时候我20岁，我人在法国，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啊。我记得好像是什么李六条还是什么，就对啦，反正在国际间引起一个很大的就是新闻效应这样。那我那时候之前已经在伦敦一个月了，后来又去巴黎，那法文的报纸我当然也看不懂，那时候又没有网路，所以呢他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像呆子一样，就是，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好，这是我在巴黎遇到第二个震撼，就叫做没有文化的人或是不知道时事的人会看起来有多么愚蠢。这是好险我2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感受过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法国女人给我的一个下马威啊。那第三件事情呢，那时候我在巴黎有很深的印象，就是那时候法国人真的不太会说英文。那我没有发现说，哎，好像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他们可能会愿意跟你讲法文。所以我常在路上比如说看到某个人背影，觉得他很年轻，应该是个年轻人，然后我就去叫他，就转过来，哦，是一个阿嬷这样。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让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法国人的就是背影看起来都很年轻，就是说他们的身材或是他们的穿着，你从背后看你猜不出来他的年纪。然后再来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在一间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就发现隔壁桌就坐了一对大概60多岁的情侣。然后从头到尾啊，那个60岁的太太就是面向我，她就一脸就是热恋的表情。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热恋的表情和眼神吧。然后她从头到尾就是那样子的表情，然后我想说，天哪，怎么可以到60几岁还有这样子的表情呢？这个国家真的太神奇了。好，不过呢，无论如何，我20岁第一次的法国之旅哦，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时候没有特别喜欢法国，因为我生病了嘛，然后走在路上还被那个小混混叫嚣，虽然我听不懂他在叫骂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对着我叫嚣。然后呢，所有大概遇到的事情都遇到，就没有被偷东西，但是呢就是差点被偷东西啊或是什么的全部都有遇到。然后点菜也不知道点什么，然后有一次在庞毕杜旁边的一间就是很设计很有名的那个咖啡瀑布，那时候呢我一早想说啊太好了有闲食，我就点了一个鲑鱼不知道什么，就上来一个生鱼片沙拉这样。我不吃生的，它也不是生鱼片沙拉，就是生鱼的大大，就是剁碎的生鱼肉然后搅拌在一起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在巴黎的旅行并不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反倒比较喜欢伦敦啊。那时候我在旅行的时候就带了百年孤寂，所以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干脆不想出门，就在我旅馆房间里面读我的百年孤寂，把百年孤寂也看完了。哦，真的是一个文青。反正20岁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还比较喜欢伦敦一点。那这是大一下学期吧的这个暑假的一个旅行。那因为我就想要说我看要想去哪个国家念书嘛，所以后来呢我隔年呢就去了意大利。那我的意大利之旅大概就是 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在学校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买一张机票从台湾然后飞罗马。我的计划就是从罗马开始，然后往北边，然后一边看意大利的建筑，然后一边就是看看这是不是未来我要就是求学的国家。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在意大利一个月之后呢，其实我还蛮喜欢意大利的，但是呢我对这个意大利语哦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那一整个月的时候就发现意大利语有一个很特别的腔调，那时候因为很年轻嘛，所以我对那个腔调就没有特别喜欢，就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怎么讲，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管达，那个抬高的那个音调，那当然是意大利语的特色，我现在就很喜欢，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比如说英式的英语，因为我听英式摇滚，然后呢后来呢就还蛮喜欢法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初在这个巴黎旅行的那一段时间，我常常以为有人在讲日语，结果头一抬都是在讲法语。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法语其实呢它也是没有像我们中文一样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所以它听起来很温和。那这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诶，法文还蛮好听的原因。那没有想要去意大利念书，其中原因就是我觉得意大利语有一个就是那个很特别的腔调，可能有人会喜欢，但是我那个年代就那个年纪没有很喜欢。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整整在意大利的这个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意大利在建筑上面不像就是在伦敦或是在巴黎有这么多的新式的建筑，就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古迹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他们新式的建筑没有像就是欧洲其他国家这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后意大利就被我排除在外了这样。那当然就是说我在大学这段时间我就讲了嘛，就是按照我这个高中时候定的十年计划，我想要找到未来哪一个国家我想要去念书，然后呢就这样子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法国这个国家就是巴黎，在我在巴黎旅游的时候我很讨厌这个城市，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法国人不太讲英文啊，然后呢我还在路上被就是小混混叫嚣啊，然后还有太多我不懂的事情的。可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当我离开巴黎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比如说我记得不是比如就是好像那时候好像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去英法旅游，然后慢慢的到大二到大三到大四，反倒是越来越想要去巴黎念书，就是这个国家反倒是在我的心里面，在这边的时候很讨厌这个地方，就慢慢离开之后却越来越想念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神奇哦。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初我在那个巴黎的那个旅馆里面读那个百年孤寂，让我这个文青就是对这个城市就是我不晓得，反正就是很多的因素让我后来呢就想说好吧，那 我就到法国念书。其实我最后是在法国和英国之间要做选择，那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就越来越想要再一次去巴黎这样子。那时候在人在台湾嘛，我就想说好，那我最后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求学呢？然后我就想说我最喜欢的还是伦敦或者说是巴黎，那这两个城市我都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听英式摇滚或是电音，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出国要念什么。其实出国念书除了你要求学的这个知识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生活，所以呢这两件事情都是需要考量到的。我那时候呢就是在考量这两件事情，我要就是念什么，然后呢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想要在哪个国家。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台湾工作两年，因为我的十年计划就是这样嘛，要看我要不要再继续就是念或者求学，就是学我大学学的那个专业。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当时全台湾最 好的一间灯光设计公司工作。那这个灯光设计师呢，就是我老板，他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灯光设计师。那他哥哥也是很有名的，一位是建筑师，还有另外一位是室内设计师。那我其实我一直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了，就是以前就是常听一些长辈啊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说，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一辈子。那我以前就是年纪小都不会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老人家会这么说。那我现在啊到了45岁，就其实我不用到45岁，我后来再回看我这个曾经在台湾工作这两年，我就真的觉得的确是这样没错，而且我真的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老板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人，然后呢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都很严谨，然后老板娘人很好，然后就说我在这个台湾上班的这两年学到了是一个态度，就是说除了学到一个专业之外，我还学到一个就是很怎么讲呢，很严谨的态度。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去上班的一些很蠢的事情。那时候呢我就刚进去我们公司，我记得是暑假8月1号开始上班，然后呢我上班不到一个礼拜之后呢，我老板呢就要带他小孩出国去度假，然后就在他就是出国前他就交代我们大家每个人，就是他不在的时候要每个人要follow什么案子。那时候我是一个超级菜鸟嘛，就大学毕业然后再上班一个礼拜，然后呢就和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我们两个人就要一起处理这个台北真理堂的这个灯光设计案。那时候真理堂还在盖，现在已经盖好了，但是那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就是还在画设计图的阶段。然后呢我就跟我同事两个人呢就在就是老板出国前就进去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就是我老板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说这个地方细节要怎么处理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洋洋洒洒画了很大的好几张纸，不是就是画在一张很大的那个，天哪我的中文都忘记了，蓝晒图上面，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草图纸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同事两个人呢就走出办公室，就想说哦好吧就这样子。结果呢就是我老板不在那整整的一个月，我们就跟建筑师事务所来回不停的沟通，然后呢我们怎么沟通呢就一直遇到很大的阻碍，就觉得建筑师事务所很奇怪，这东西不是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反正就是一直来来回一直来来回，然后传了很多的传真，那个年代叫传真啊。如果是年轻的同学，你们不知道什么是传真的话，可能要问一下爸爸妈妈。然后传来传去，然后都没有搞定，然后等到一个月之后呢，我老板回来了，然后他也没有多问什么，他就去那个建筑师事务所那边开会。开回来之后他整个超级大生气，然后把我们两个叫进去，然后就说为什么你们会传这个设计图给建筑师事务所呢？因为我们就想得很复杂，但是完全不是他当初跟我们讲的。然后呢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我和我同事两个人当初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他以为我听懂老板在交代什么，我以为他听懂了老板在交代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因为我会觉得我同事听懂了，因为他是资深的员工，然后呢我同事以为我会听懂，因为我同事他并不是建筑相关背景的，所以他以为我会比他懂。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懂，然后在当下也没有问清楚，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整整的一个月在浪费时间，而且呢就是让我们公司也让我们老板很丢脸。这是我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学到的一课，就是什么事情不懂千万不要装懂，然后也不要觉得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会懂，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懂你就自己去问，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就像我在拍这个餐厅的影片一样，他会觉得我问题很多，哪来那么多问题。其实在法国的这个餐厅的 menu 真的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字是就算是法国人都看不懂的，就比如说像我不是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法国文化部退休的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好朋友嘛，他也会在餐厅的 menu 上面遇到看不懂的字哦，然后他也会问。所以呢就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老板，然后他跟我们说，就是在那一次之后他就跟我们说 不懂的事情就要当场就要问清楚。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件，就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冷阴极管，就是一种，简单说就是一种像霓虹灯一样的灯管，但是比较复杂，而且复杂很多。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所以呢对这些专业的灯光的知识就也不是都是那么熟识，根本就知道个大概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呢我老板当时就跟我说，你花时间去了解这件这个冷阴极管是什么。因为呢除了这个冷阴极管它的制作，它的长度，还有它要放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好像是高压电箱吧的位置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要去怎么设计，你花时间去了解，我不管你花多少的时间，你就在上班时间，反正就是花时间去把这件事情了解好之后，再回来给你的同事们上一课。然后我那时候呢当然也不好意思就真的花这个上班时间去了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刚开始去上班嘛，然后在就是做案子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出了错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老板才叫我去更认识这个冷阴极管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在这个上班之前就跟那个制作这个冷阴极管的工厂就跟他们约时间，然后呢去看这东西什么原理怎么做的，所有的规格，然后怎么计算它的用电量什么什么的，就把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当时就是学得一清二楚这样子，就是要准备做一个完整的简报给全公司的同事，然后跟他们分享我学到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当时在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工作里面，然后我觉得今天要跟这个高中生，因为我现在知道有高中生在听嘛，要跟高中生们分享，就是真的以前听到长辈说人生第一个工作很重要，那不懂，然后现在回想，在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这份工作中呢，就是学到做事情要很严谨的态度。这个很严谨的态度，它对我的后来出国念书和留在法国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吧，我大学的时候，或者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就像是一个年轻人一样嘛。大家看我刚刚跟我同事一起开会，然后他以为我懂，我以为他懂。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做事情没有那么确实，或是像年轻人一样，我那时候真的很爱玩，常常礼拜三早上去那个北海岸冲早浪，冲完浪以后呢再赶进公司上班，这样子九点进办公室。就是年轻人一定都会很爱玩，或是有一些态度就是不是在职场上那么唉，我们现在是老鸟了嘛，就是年轻人会有年轻人的那种菜鸟的态度。那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草莓族这个词刚出来，然后有一天呢在吃中饭的时候呢，我同事和我老板他们就在看报纸，他们就说哎，桂玉你是草莓族，然后我还说草莓族什么意思，他们就是说看起来很新鲜漂亮但是很容易烂掉。所以我在台湾工作的这两年，就是我在这间公司里面学到了就是一个做事情该有的很确实的一个态度。那当然我老板他当时会成为全台湾最有名或最大的灯光设计师，那绝对不是偶然，就是他做事的方法和态度是非常确实的，而且我们也不常加班，他就是觉得说你做事情就是要有效率，然后加班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公司文化。那这样子在这个台湾上班这两年的时间呢，我就在想说我要念什么，我是不是要继续念建筑呢，因为我很多的同学他们就出国去念建筑，然后后来就成为建筑师。因为当时实践的这个系所名称叫空间设计系，还不叫做建筑设计系，但是呢在空间设计系里面一直教我们跟建筑相关的事情，所以就让大家都很想要成为一个建筑师。但是问题是学校的这个学历又不被认证成建筑师，所以呢就有很多同学后来就纷纷的出国深造，然后后来真的就成为建筑师了。那我就想说我自己到底要不要成为建筑师呢，那建筑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呢？那在建筑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丰富。它这个领域里面有包含工程的部分，那工程部分又分成很多个就是不同的部分， 大家看嘛，像我在做这个叫做灯光设计，那个灯光设计就是在建筑里面的灯光设计的部分，那建筑里面还有包含水电工程啊，然后还有包含帷幕工程啊，然后还有建筑设计啊，还有反正很多很多，包罗万象。那我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其实我很喜欢的是古迹维护，就是跟文化相关的。然后呢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好像是跟老师还是跟学校，我们就去参观这个鹿港的龙山寺。然后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鹿港龙山寺。鹿港有两间庙，一个是龙山寺，一个是天后宫。那在20多年前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龙山寺非常非常的破败，然后天后宫因为香火鼎盛，所以被修得乱七八糟，很恐怖。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到欧洲来学古迹维护，因为我之前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就看他们的古迹都修得很好嘛，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在欧洲念完古迹维护之后，然后回台湾去修这个鹿港龙山寺。好，你如果听到这边觉得很好笑的话就笑一笑吧，哪个年轻人没有梦想呢？对不对？有梦就是一个目标嘛。所以听这集 Podcast 的高中生们，就是尽情的做梦吧，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梦想在那边，然后呢你才会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才会确定，就是慢慢的，就是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你那条路不会是直的，但是你的方向就是一直在那边的话，有一天你一定会走到啊。那我是那时候想说我要念这个古迹维护，然后呢我要就是回来修这个鹿港龙山寺。所以此时我到就是国外念书的选择，慢慢的这个雏形就已经出来了。以当时我对这个古迹维护的研究呢，告诉我说在这个古迹维护这个领域里面呢，法国和意大利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就他们这个行业是可以说是领先全球的。那是说真的哦，法国在这个上面真的是很不错。就说你看哦，像那个石造建筑，其实啊，经过几百年之后他们会变黑，可是他们都可以就是常常可以花个十几年的时间就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像全新的一样。就是这个国家就很重视他们这些古建筑，当然还有意大利也是。那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意大利文就是不是我的菜的，所以最后呢我就选择法国。那不过还有啊，就说可是呢我又很喜欢英国，对不对？所以当初就是在法国和英国最后两个选择之间呢，我还是选择法国。那原因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出国念书除了就是学习知识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学习这个国家的生活与文化。那我就说嘛，我离开法国越来越久之后，没想到法国它就有越来越多就是让我觉得不思议的部分，让我想要再回来这个地方。光是我在餐厅里面看到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两个人就是谈恋爱般的那个状态，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向往，就觉得说这个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到了这个60几岁的时候还会有这种初恋的感觉呢，这样子。然后很多比如说在那个酒吧里面碾压我那个法国女人，我觉得在20岁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会让我知道说，哦，原来身为一个女人外表和年龄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的智慧是最重要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巴黎满街就是背影看起来很年轻的那个欧巴桑老太太们，也是让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我的到了老去之后我想要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好，就这样子我后来就选择来法国念书。然后当我决定了要来法国念书之后，就像在台湾的很多的学生一样，我就开始要学法文。那刚开始呢我就去这个台大法语中心上课，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选台大，我也不晓得，反正那时候呢刚开始是去台大上课。然后上完第一期课之后就发现诶没办法再继续上了，因为他们的学生不够多，所以呢没有办法再开课，就是第二集第三集这样。然后就有人建议我说那去师大法语中心那边就有很多学生，所以后来呢我就又换去师大法语中心那边上课。那大概就是在平常白天的时候呢就上班，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去师大法语中心上课。 我大概就是上了一年的时间吧，就是这样的法语程度。然后我也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十年计划，在我们那时候的公司上了两年的班。那我上这个两年的班哦，是真正的两年哦，一天都不多，因为我本来是8月1号开始上班，然后我两年后的7月31号就离职。那其实我有说过嘛，就是我的公司老板、老板娘还有同事，他们大家人都很好，然后我们相处的也很不错。所以那时候我突然间说要离职的时候，就是大家还觉得，哎，是真的还假的？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人生规划，那我要出国念书了，这样。所以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工作到7月31号，然后我本来就按照我的计划，就要搭8月16号的飞机，要飞到法国，然后开始念语言学校。但是没有想到呢，在我还没有就是搭上飞机之前，我父亲呢他就发生了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然后就送急诊住院。然后后来呢，他就在医院里面待了很久的时间。那时候呢，其实我父亲他一直很担心我要出国念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最小的女儿嘛。然后他就真的非常非常担心，然后他一直想到说我马上就要离开啦，然后去法国这么远的地方，我父亲年纪又很大。反正就是后来他在急诊病房里面，我就跟他说，好吧，我不去法国念书了，我留在台湾陪你。然后 我父亲的那个心肌梗塞的状况就好很多，他就说，哦，听完这个我真的觉得舒坦多了。但是他那时候呢还是没有完全的从这个危急的情况就是脱离出来，所以还是在这个急诊室的，不是急诊室，就是还是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那时候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台湾的一个法文老师，他就跟我说，你就请我喝一杯咖啡这样就好了，然后帮你就上一个小时的法文。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已经答应我父亲我不出国了，我不去法国了，就是在台湾陪他。那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父亲年纪很大，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就是完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时间里，就是你在陪他的这段时间里，你还是可以学你的法文。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一个礼拜到2天还3天吧，我这朋友真的人非常的好，他就是用一杯咖啡的价格，然后呢就是一个礼拜好像2-3次吧，就是教我法文，这样一对一的上法文课。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在上法文课的这个过程中哦，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当初在我来法国之前跟我讲的，然后我有把它放在心里，所以呢他对我后来来法国求学有做很大的就是改变。他就是跟我说呢，他说他自己当初来巴黎念书的时候呢，是拿着他妈妈就是也不是跟他借的钱，是什么台湾叫什么标汇标来的钱。所以他刚来法国念书的时候，就是住在那种巴黎那种顶楼的佣人房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家徒四壁，就是整个公寓里面就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然后他就说他就每天都在念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桂宇，我要跟你讲，就是巴黎是一个花花世界，然后你很容易就是你可能去了就不小心迷失。可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生活不管在哪边都是生活，所以你如果要去法国念书，你就要立定好你自己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要念什么样的学校，不然的话呢，你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花都里面迷失了。那我真的真的很感谢他当初除了教我这个法文之外呢，他还跟我讲这句话。因为的确我后来来法国念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同学，大家就是每天就是想要像法国人一样在路边喝个咖啡，去逛个街，然后换季折扣的时候去买东西，然后呢拍个美照，然后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好像觉得说，哦，法国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是要生活啊或什么的。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很表面的一个现象，就是觉得法国人都在度假啊，都在路边喝咖啡啊或什么的。我想大家一直有在听巴黎不打烊 Podcast 就知道，就是法国人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阶层落差非常的大。就说你如果在一个某个就是有工作的阶层，或是精英阶层或什么的，他 就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工作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拼的。然后呢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就说其实在法国的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大而自杀的这件事情也是常常会有听到的，甚至国高中生因为学业压力大而自杀也是有的。所以并不是像大家外表看到好像大家都在路边喝咖啡啊，埃菲尔铁塔啊，或是塞纳河畔啊，不不不，就是可能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真的很累，因为我们工作压力真的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去跟朋友喝咖啡，然后呢去河畔走一走。大家听我的 podcast 都知道我真的是每天都从地狱里面爬出来嘛。所以那时候呢好险有这个法国老师法文老师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让我没有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就不小心迷失自己自己的未来或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没有迷失在这个花都这样。那这个法文老师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当初跟我讲的，也给我很就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说桂宇，你如果去法国念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它的行政效率非常的慢，你去邮局啊，你去警察局啊，去办签证啊，去弄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慢。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国家真的很差劲，真的很烂。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呢这个国家呢它就像是一个大牛车，他那时候就用大牛车在举例，他说但是这个大牛车的最前面呢就是由这个国家的一些精英在拉了这个牛车，那精英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呢却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是帮这个国家看得很远的。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到这个国家，你发现你生活中你遇到很多的人然后很差劲啊，或是很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那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国家是这样，这个国家可以前进就是因为有那些少数的精英这样。所以我当初来法国念书之前呢，好险有这个法文老师这个朋友呢帮我打这些预防针，我觉得这个预防针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后来来法国念书之后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稍微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子，然后慢慢的发现就说哎，对，就是这世界上人这么多，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很怎么讲都很 excellent， 都很聪明，或是都很像你想象的你要求的一样有效率，或是能够回复你的所有问题，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大家都不一样嘛。但是呢这个国家就是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他在最上面呢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那些精英，他们会帮这个国家想到很远很远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就像是在巴黎的这个公车站牌，大家知道吗？公车站牌就是就长那样，对不对？比如说台北市的公车站牌实在是好像不是很好看，但是就以功能性为主。但是呢在巴黎的公车站牌呢，他们每隔大概我记得好像15年他们就会招标一次，然后每次在招标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这个标书里面他就会要求说你现在投标的这个公车站牌，它必须要考虑未来的15年，也就是说呢一个公共建设它都必须要想到，就是至少啦15年以上你要想到说它以后还要怎么发展或什么的，这个东西它才可以有它的长久性永续性啊，这样子。那当然这一点哦，我觉得在法国很多的就是国家建设啊，或是一些政策或是一些标案上面，因为我自己有在做这个法国政府的标案，所以我都知道他们的要求都是要看得很远的，就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巴黎市政府他们就有很多的关于住宿啊房子的这个就是节能的一个这个要求，其实都是在看这个未来这件事情，因为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的关系。那后来我就这样子就是离职之后就在这个法文课，然后还有在医院里面这样子两边跑，那时候我母亲在照顾我父亲，然后我也常常陪他。那但是呢后来就是很不幸的，我父亲在医院里面没有待几个月就过世了，所以呢我就是比原本预定来法国念书的时间还要晚了半年，可能不止半年才到法国来念书，因为本来是要搭8月16号的飞机嘛， 那我父亲是十月中过世的，然后在处理一些他的后事之后，我就在隔年的一月中然后才到巴黎。好，那到了巴黎之后就是我人生一个新的开始，那呢就有很多很多想当初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又很辛苦而且又很愚蠢的事情。那我今天这一集录到现在已经录了一个小时又十四分钟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主题分成两个星期来说，就是现在呢我们先结束在这个我来法国念书以前，就是我怎么会选择法国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真的大家要想清楚，如果你要来法国念书，它绝对不是只有你要求的那个学问还有你要学习生活这件事情。那当然我想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必须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你才有办法在这边享受生活和学习生活，不然一般的穷留学生怎么样有办法就是可以去餐厅吃饭啊，或是可以去旅游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需要思考的，就是说呢我承认我自己的运气还蛮好的，就是说有家里面的这个经济支持，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不需要打工，然后呢我过的生活还不错，想要去旅行就去旅行，然后可以吃餐厅什么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济条件的话，那要怎么样过这个生活？就是如果你来法国念书，但是呢却都只是为了就是完成你的学业，然后还有就是要去打工赚你的生活费，而没有真正的就是更了解或更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化，那就是一件真的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说真的，我一直在这个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里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像那个被禁止的书这些哦，就是在讲这个天主教的文化啊，其实真的要到这个生活中的很多的细节，我们才会发现说这个天主教的文化是如何影响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天，甚至是假期啊或是饮食啊，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跟文化相关的。所以呢今天我很用心啊很仔细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前面的部分，就是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要来法国，然后我的计划是什么。那当然我跟大家说的十八岁十年计划真的很不错，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听的高中生们，你现在也十八岁了，或是呢你快要十八岁，我不管，反正就是我觉得定一个长久的十年计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想想说哦，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会跟三十岁的朋友讲说，哎，你想一想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样子。那因为我自己现在就在想象说哦，我八十岁的时候我希望我会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每天都在努力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讲身体健康啊，或者要运动啊，就是我一直在想象一直在投射我希望我自己八十岁的时候可以就是还可以自己去买菜啊，然后想要出去就出去而不是就是卧床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因为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又十七分钟了。那下一次呢我再跟大家说我到了法国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各种的文化上的冲击，还有生活上的各式各样的，就是现在看起来都已经不算是什么了，不过当初呢真的对一个就是台湾人啊年轻人来说的确是还就是觉得想不透然后想不通。慢慢的呢现在我自己已经是法国人了，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帮所有想要来法国念书的高中生们，就是换我帮你们打预防针。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